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往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2017年12月15日和2018年1月5日，美国科幻动作巨制《星球大战八：最后的绝地武士》分别在北美和中国上映。新的星战系列一直面临着众多质疑，随着上一代的主角们纷纷退出，新一代的主角们需要开创新的时代。影迷们有不舍和惋惜，也有质疑和抱怨。但是正如卢克曾经说过，我不会是最后一个绝地武士，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去认为新的星球大战将会更加的精彩，而电影传达的努力坚持永不放弃的精神也会继续感动我们。如果说你也喜欢星战系列影片，那么就希望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一次的特别策划。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和大家分享的是美国经典影片《星球大战》第三部《西斯的复仇》。这部影片上映于2005年，全球累计票房8.4846亿美元。这部影片的导演依旧是乔治·卢卡斯。尽管多年来《星球大战》剧组的人一直鼓励乔治·卢卡斯在他的太空幻想传奇故事中露个脸，但是呢，这位编剧兼导演始终都是拒绝的。直到本片制作的最后几个月，他才改变了主意。在他女儿凯蒂·卢卡斯的坚持下，乔治·卢卡斯走到摄像机前，饰演了蓝皮肤的帕帕·诺伊达男爵一角。这个角色名字在本片里曾被梅斯·温杜大师念出来，但是这一段间接提及名字的台词后来还是被剪掉了。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科幻影片。2018年1月5日，星球大战八最后的绝地武士震撼来袭，风靡全球最受瞩目的超级系列影片，40年酷炫流行，累计近75亿美元全球票房。乔治·卢卡斯、哈里森·福特两大王牌毕生心血，七部系列大片一部外传，让炫目变得悦耳动听。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策划，美国科幻经典巨制系列《星球大战》第三部《西斯的复仇》。席卷银河的克隆人战争进入到第三年，恐怖的分离势力机器人军官 格里福斯将军奇袭共和国首都，绑架了最高议长帕尔帕廷。就在分离势力舰队企图带着人质逃离科洛桑时，欧比旺·克诺比和安纳金天行者登上分离势力的旗舰无形之手号，展开了营救行动。安纳金救出议长，将杜库伯爵斩首，然后控制无形之手号迫降科洛桑地表。安纳金又一次成为了英雄，营救议长，击败杜库，毫发未损，凯旋归来。而被击溃的分离势力舰队则暂时退守到了外环星域，分离势力的末日似乎不远了。帕尔帕廷命令绝地将军们加强进攻，拒绝和平谈判。与此同时，安纳金和爱人帕德梅终于在科洛桑团聚，久别重逢让他们忧喜参半。帕德梅告诉安纳金，她怀孕了，这时的事情越发的复杂。新情况使得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继续隐瞒他们的关系。安纳金试图关注事情积极的一面，但很快他就被噩梦缠身。他极为害怕这个梦是对未来的一种预示，因为他不断地梦到帕德梅在难产中死去。除此以外，年轻的安纳金肩上还承受着其他更多的重担。他发现自己站在绝地长老会和议长政治权力斗争的焦点上。整个克隆人战争期间，帕尔帕廷议长以维护安全为名，不断攫取更多行政权力。绝地长老会中的人士，包括梅斯·杜温大师在内，越发觉得帕尔帕廷动机可疑。他们怀疑帕尔帕廷很快会把绝地长老会变成议长办公室的一个专属工具。而就在这时，帕尔帕廷提出要安纳金加入长老会，担任他的私人代表。而另有打算的长老会并没有对此表示反对，只是不愿授予安纳金大师的头衔。安纳金得知这项决定之后非常的气愤，并开始不停地向师父欧比旺抱怨， 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荒唐了，让我加入长老会又不给大师头衔，这对于绝地武士来说简直就是侮辱。 冷静点，安纳金，你应该感到荣幸才对，像你这么年轻就能加入长老会是史无前例的。问题是你跟帕尔帕廷议长的关系太密切了，长老会讨厌他对绝地武士的事务指手画脚。 我向你发誓，我从来没有要求过加入长老会。 但你的确想加入，你跟帕尔帕廷议长的友好关系看来有回报了。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知道吗？长老会同意让你加入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议长信任你。 什么意思？ 安纳金，我是为你好，真不希望你陷入这种境地。 陷入什么境地？ 长老会希望你向他们报告议长的一举一动，想知道他有什么企图。 他们想要我监视议长，这是叛国行为。 我们在打仗，安纳金。 长老会为什么不在会议上直接对我下命令？ 这项任务不能留下任何记录。 帕尔帕廷议长不是坏人，欧比王，从我来这儿以后他对我一直很好，而且他很关心我， 所以才需要你帮我们。安纳金，我们效忠的对象是参议院，而不是一个任期已满却迟迟不肯离开的议长。 是参议院让他继续留任的， 但是你好好想想，这是不是有点不妥啊？ 你要求我做的事情背叛了绝地武士的信条，背叛了共和国和一位良师益友，这些才是不妥的地方。为什么要求我做这种事？ 这是长老会的要求。 对于长老会的这个要求，安纳金极为反感。恰在这时，帕尔帕廷派人把安纳金叫到了群星歌剧院，说克隆人在尤塔帕星系发现了格里福斯将军的踪迹，而且他似乎对安纳金身边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还主动跟安纳金聊起了长老会。 他们要求你做一些背信弃义的事情吗？他们要你监视我，对不对？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的吗？所有得到权力的人都会害怕失去的，绝地武士也一样。 绝地武士是在利用力量行善， 善与恶是相对的。西斯和绝地武士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包括对力量的极度渴望。 西斯是靠着狂热获得力量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自己。 难道绝地武士不是吗？ 绝地武士是无私的，他们关心的是别人。 你有没有听说过智者打死普雷戈斯的悲剧？ 没有。 我想也是，绝地武士是不会告诉你的。这是西斯的传说，打死普雷戈斯曾经是西斯大帝，非常强悍，充满智慧，他可以利用原力来影响迷地原虫，创造出生命。他对原力的黑暗面了如指掌，甚至可以让他所在乎的人起死回生。 他真的可以让人起死回生吗？ 原力的黑暗面就是能让人拥有很多在一般人眼里被认为是违背自然的能力。 那他后来怎么样了？ 他变得无所不能。唯一担心的就是失去他的能力，最后他果然失去了。但不幸的是，他把一切本事都传授给徒弟了。后来这个徒弟趁他睡觉时杀了他，真是讽刺。他能让别人起死回生，但却救不了他自己。 议长，我有可能学到这种能力吗？ 他们不可能教你。 帕尔帕廷的话让安纳金犹豫不决，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立场。而在接下来计划围剿格里夫斯的行动中，安纳金因为听信了帕尔帕廷的花言巧语，认为自己是行动指挥官的最佳人选，但长老会却觉得安纳金经验不足，再加上他与帕尔帕廷的亲密关系，长老会有所忌惮，只好派遣欧比旺去了尤塔帕星系，这让安纳金怀恨在心。因为他暗自深信自己比其他的绝地大师都要强大，认为他们是畏惧他的实力才排挤他。对此帕尔帕廷也是想方设法推波助澜。同时安纳金因为噩梦的纠缠不断被恐惧侵蚀，即便是和帕德梅待在一起，那些噩梦的形象也总能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省着点力气。 我不行。 坚持住帕德梅。欧比旺他来过了是吧？ 他今天早上来的。 他来干嘛？ 他很担心你，说你最近的压力很大。 我很困惑。 困惑？什么意思？ 欧比旺和长老会都不信任我。 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发生了一些事，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绝地武士，我想要更多。我知道不该这样。 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我找到了救你的方法。 救我？ 从我的噩梦里。 你为这个困惑？ 我不会失去你的帕德。 我不会难产而死的，安妮，我保证。 不是我保证。 安纳金的承诺让他开始不断地偏向于帕尔帕廷一方。与此同时，帕尔帕廷也在不断地利用帕德梅和神秘力量来引诱安纳金。似有觉察的安纳金开始质疑帕尔帕廷的身份， 而帕尔帕廷却对自己西斯尊主的身份供认不讳。他以原力黑暗面的知识和力量诱惑安纳金，许诺会为安纳金指出一条没有规矩、没有信条、没有边界的原力之路。不过安纳金拒绝了他，并向温度大师告发了帕尔帕廷的身份。于是温度带领一队武力高强的绝地武士前去逮捕帕尔帕廷，但却拒绝让安纳金随行。安纳金独自一人留下，心乱如麻。他意识到帕尔帕廷可能是拯救帕德梅唯一的希望，于是他冲到议长办公室，发现温度正要杀死西斯尊主达斯西迪厄斯。 你现在被捕了，尊主大人。安纳金，我跟你说过事情会这样，我说对了，绝地武士要造反了，西斯横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懂吗？你已经失败了。不不不，你去死吧。 天行者的剑刃干净利落地斩断了温度的手臂，失去防御的温度被帕尔帕廷一掌轻易击败，飞出了宇宙。 我都干了什么？ 你只是顺应了你的天命，安纳金，做我的徒弟吧，来跟我学习运用原力的黑暗面。 我愿意听从您的吩咐。 很好， 只求您拯救帕德梅的性命，没有他我活不了。 只有一个人曾拥有起死回生的能力，但如果我们齐心协力，我们一定能发现其中的奥秘。 我发誓从今以后听您的教诲。 好，很好。你拥有强大的原力，一定会成为强大的西斯武士。从今以后，你将会被称为达斯，伟大。 感谢您，我的恩师。 很好。 就这样，安纳金彻底投向了黑暗面，成为了绝地武士的灾难。他带领一支克隆人士兵纵队闯入绝地圣殿的心脏，杀死了圣殿里所有的人，包括幼小的学徒。与此同时，西斯尊主启动了早已计划好的自动预防机制66号指令。一时之间，遍布银河的克隆人士兵向他们的绝地长官开火。此时安纳金赶赴穆斯塔法星球，将分离主义委员会一网打尽，结束了克隆人的战争。在议会的欢呼声中，西斯尊主帕尔帕廷称帝，改组银河共和国为银河帝国。死里逃生的尤达和欧比旺搭乘贝尔奥加纳议员的塔蒂夫四号飞船返回克洛桑，通过绝地圣殿的监控录像，他们发现了事情的真相。虽然欧比旺难以接受安纳金的叛变，但还是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帕德梅，因为他已经猜出安纳金就是帕德梅腹中孩子的父亲。得知事实真相，帕德梅是大吃一惊。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究竟，帕德梅前往穆斯塔法与阿纳金当面对质，但帕德梅不知道欧比旺也偷偷上了飞船尾随而至。现在他来到了阿纳金面前。 你们都是一伙的，你带着他想来杀我？ 不是。 放开他，安纳金。 安纳金， 快把他放开。 在安纳金松手的那一刻，帕德梅已经昏了过去。 背叛我， 这都是你自作自受。 休想从我身边夺走他！ 是你的愤怒和对权力的欲望迫使他离开你的。只有西斯才会执迷不悟。我会尽我的职责。 放马过来吧。 就这样，这对曾经的师徒也展开了生死对决。另一方面，尤达大师因为无法抵御西斯尊主的威力，只好撤离了克洛桑，与贝尔奥加纳来到伯利斯马萨小行星。而此时的欧比旺因为不忍心对安纳金下手，只好一边战斗一边苦口婆心地规劝安纳金，因为安纳金丝毫没有回头的意思。最后欧比旺在无奈之下砍断了安纳金的双腿和右臂，并把他留在了熔岩湖的岸边，打算让他自生自灭。但不料西斯尊主随后带人赶到，救走了奄奄一息的安纳金，并把他改造成为一个半机器人。与此同时，欧比旺也来到波利斯马萨，跟尤达、贝尔奥加纳一起见证了天行者双胞胎兄妹的出世，以及他们的母亲帕德梅阿米达拉的去世。 必须把孩子们藏到安全的地方， 必须把他们带到一个西斯无法察觉的地方。 应该把他们分开。 我跟我妻子可以抚养女孩，我们一直都在想收养一个女孩子，我们会好好爱护她的。 那个男孩呢？ 他同一星球回到他的家人身边。 我送他去，我会照顾好他的。 在时机成熟之前，我们不要露面。肯诺比大师，你等一下，你在塔图因隐居期间有个特别训练要给你。 训练？ 我有个老朋友，他学会了永生之术，他从原力的亡灵世界回来了。你从前的恩师奎达，我会教你如何与他沟通。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星球大战三：西斯的复仇》。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安纳金的扮演者海登·克里斯滕森增重了11公斤，而影片拍摄的最后一个镜头也是海登·克里斯滕森完成的。当导演乔治·卢卡斯平静地向全体演职人员宣布停，到此为止，摄像机终于停止了转动。当时是在英国的八号摄影棚，1977年的《星球大战一：曙光乍现》也曾在那里拍摄。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星球大战三：西斯的复仇》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奉献上《星球大战》第四部《曙光乍现》。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再会。